《圣咏集》第119篇，品性完备而遵行上主法律的，像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有福的。遵守上主诫命，全心寻求他的，像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有福的。他们总不为非作恶，只按他的道路生活。你颁发了你的命令，叫他们严格去遵行。愿我的行径坚定，为遵守你的章程。我若重视你的每条戒律，我就绝对不会蒙羞受辱。我亦学习你正义的判词，就以至诚的心灵颂谢你。我要遵守你的规矩，不要将我完全弃去。青年怎样才能守身如玉？那就只有遵从你的言语。我要用我整个的心寻觅你，不要让我错行了你的谕旨。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，免得我去犯罪而获罪于你。上主，你理应受赞颂，教训我守你的诫命。你口所受的一切法度，我要以我的唇舌叙述。我喜爱你约法的道路，就如喜爱一切的财富。我要默想你的法度，也要沉思你的道路。我以你的章程作喜欢，我永不忘却你的圣言。请恩待你的仆人，我得以生存，这样使我能够服从你的伦音。求你开明我的眼睛，透视你法律的奇能。我原是寄居尘世的旅客，不要向我隐瞒你的规则。我因常常渴慕你的谕令，我的灵魂便为此而成病。你已怒责了骄傲横蛮的人，背弃你诫命的是可咒诅的人。请除去我所受的凌辱与轻慢，因为我已经遵守了你的规范。判官虽为反对我而开庭，你仆人仍默思你的章程，因为你的诫命是我的欢喜，你的典章是我的谋士。我的灵魂虽已辗转与灰尘，求你照你的诺言使我生存。我阐明我的行径，你便垂听了我。今再恳求你用你的章程教训我。请指给我你约法的路径，我要沉思你的奇妙工程。我的灵魂因忧伤而滴滴流泪，请照你的诺言使我奋昂兴起。求你不要使我走错误的道路，求你恩赐我常遵守你的法度。 我选定了真理的途径，我矢志服从你的谕令，我时常依恋着你的法度。上主，不要叫我蒙受羞辱，我必奔赴你诫命的路程，因为你舒展了我的心灵。上主，给我指出你章程的道路，我要一直到死仔仔细细遵守。求你教训我遵守你的法律，我要以整个心灵持守不渝。求你引导我走你诫命的捷径，因为这条捷径使我非常高兴，使我的心倾慕你的律例，不要让我的心贪财好利。求你转回我的眼目，免看虚荣。求你按着你的道路赐我生命。求你向你的仆人实践你的预许，即你向敬畏你的人所许的赐予。求你除去我所怕的羞耻，因为你的约法甚是甘宜。看我如何渴慕你的规约，按照你的正义赐我生活。上主，愿你的仁慈和救恩照你的诺言降临于我身，对凌辱我的人我有所答辩，因为我全寄望于你的圣言。不要由我口撤去真理的训言，因我一心一意渴望你的判断。我要常常遵守你的法典，时时不断，一直要到永远。我要行走平坦宽阔的途径，因为我常常追求你的诫命。我要传述你的规律，在列王前也不畏惧。我非常喜悦你的规戒，因为我对此有所钟爱。我向你的诫命举起我的手，对你的一切章程沉思不休。求你莫把你给你仆人的诺言遗忘，因为你在这诺言里赐给了我希望。在我的忧苦中，这是我的安慰，因为你的圣言赐给了我生气。骄傲人虽加给我极度的侮辱，但我却没有偏离过你的法律。我已思念到你永恒的断定，上主，我是多么安慰而高兴。为了背弃你法律的罪人，我不知不觉地怒火焚心。在我这客居不定的寓所，你的法令成了我的诗歌。上主，夜间我想起你的圣名，我就决意要遵守你的法令。我之所以如此这般，因我守了你的法范。 上主，我说，我的福分就是遵守你的教训，我全心仰望着你的容貌，求你按你的诺言怜悯我。我一默想到我所走的道路，就把我的脚转向你的法度，爽爽快快，毫不踌躇。我常遵守你的规矩，恶人的绳索虽将我缠起，我却未将你的法律忘记。为了你正义的判语，我半夜起身赞美你。我常同敬畏你的人为友，与遵守你诫命的人为侣。上主，你的慈爱充满大地，求你教我遵守你的律例。上主，你依照你的言辞善待了你的仆役，求你以知识和聪慧教训我，因我一心信赖你的诫条。我在受苦以前徘徊歧途，但我现今顺从你的训语。你是慈善的，好施仁惠，求给我教授你的规矩。骄傲人捏造谎言陷害我，但我全心遵守你的规约。他们的心迟钝如蒙脂肪，然而我却欢喜你的典章。为叫我能学习你的法度，受苦遭难与我却有好处。你口中的法律对我的利益，连千万的金银也不能相比。你的双手创造了我，形成了我，求你赐我智力，为学你的诫条。敬畏你的人见我就喜欢，因我常仰望你的圣言。上主，我知道你的审判是公正无私的，你叫我遭受磨难是理所当然的。照你给你仆人的许诺，按你的仁慈来安慰我。愿你的仁爱临于我，使我生活，因为你的法律就是我的喜乐。愿无端难为我的骄傲人蒙羞，但是我要默想沉思你的法律。愿那些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愿关心你法律的人依附我，愿我全心遵守你的法典，这样我便不致自觉羞涩。我灵渴慕你的救援而衰弱，我热切地盼望着你的许诺，我对你的诺言望眼欲穿。究竟你何时才赐我慰安？我虽然相似烟熏的皮囊，我仍然不忘却你的典章。你仆人的岁月还能有多久？你何时处罚迫害我的恶徒？不按你法律生活的骄傲人，暗中给我挖掘了陷阱深坑。你所有的一切诫命全是真道，他们无理迫害我，求你协助我。 几乎将我由地上灭绝，但我却没有背弃你的规戒。求你按照你的仁慈使我生活，这样我必遵守你口中的条约。上主，你的圣言存留永远，它坚固而不移，好似苍天。你所有的忠诚代代流传，你所造的大地屹立不变，天地时常遵守你的旨意，因为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我如果不喜爱你的法令，我早已在我苦患中丧命。我永不忘却你的法令，因为你借此赐我生命。我全属于你，求你救拔我，因为我寻求了你的法约。恶人窥视我，想把我杀害，然而我仍细想你的规戒。我看任何齐全都有界限，唯你的诫命却广阔无边。上主，我是多么爱慕你的法律，它是我终日对你默想的题目。你的诫命永远存于我心，它使我比我的敌仇聪明，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聪明，因为我常在默想你的法令。我比年老的人更智慧，因为我恪守你的律例。我使我的脚回避一切恶路，为叫我能够遵守你的言语。我不偏离你的约法，因为是你教训了我。你的教言对我善恶多么甘美，在我的口中比蜂蜜更要甘美。有你的诫命，我获得了聪明，因我憎恶一切欺诈的途径。你的言语是我步履前的灵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我今起誓，我并决定坚守你正义的谕令。上主，我已经受苦很重，照你的诺言保我生命。上主，请悦纳我口中的祭献，请你教训我，明白你的审断。我的性命虽常处于危险，但我仍不忘记你的法典。恶人虽然给我设下陷阱，我仍然不偏离你的章程。你的诫命永作我的家产，因为这是我心中的喜欢，我要倾心遵守你的法典，千秋万世，一直要到永远。 我很恼恨心怀二意的人，对你的法律我喜爱万分。你是我的庇护，我的盾牌，因此我唯你的圣言是赖。作恶的人，你们应离我远去，因我要遵守我天主的法度，照你的诺言扶持我的生命，不要让我的希望成为泡影。求你扶持我得蒙拯救，能时常留意你的制度。凡背离你法令的，你都避弃，因为他们的思念全是诈欺。地上的恶人你都看作渣滓，因此我非常喜爱你的法治。我的肉身因敬畏你而站立，对你的谕令我也知所敬畏。我行了正义及合法的事情，别把我交于压迫我的坏人，求你保证你仆人的安全，不要让骄傲人将我磨难。对你的救助和你正义的诺言，我热切可盼得已经望眼欲穿。求你照你的仁慈恩待你的仆人，也求你教训我能明白你的章程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赐我明达，为使我能够通晓你的约法。现今是上主行动的时候，因他们违反了你的法度，所以我爱慕你的戒律远胜各种黄金和宝玉。我尊重你的一切诫命，憎恶所有的欺诈途径。你的约法诚然是美妙神奇，因此我的灵魂要遵守不离。你的言语经过解释，必然发亮光照，连知识浅薄的人也可以通达知晓。我张开我的口，嗟叹唏嘘，因为我极渴慕你的戒律。求你回身向我，给我垂怜，如素常对待爱你明者然，引导我的脚步，履行你的训告，不要允许任何邪恶来主宰我。求你救我摆脱人的欺压，为使我能遵守你的律法。求你给你的仆人显示你的慈言，同时也求你给我教导你的规范。我的眼泪滴滴下流，有如溪水，因为他们全部遵守你的法规。上主，你原是公义的，你的判决是正直的，你以正义和至诚立定了你的诫命。我的热火快要将我消耗殆尽，因为我的敌人忘了你的圣训。你的教言经过千锤百炼，你的仆人对他爱不知倦。我虽然年纪幼小，被人轻看，可是我总不忘却你的法范。